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0,000的听众只有 1% 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 的人呢成为自己有呢就只是等于1:99。就只是等于1:99。但好可惜呢嗰 1% 嘅自己有呢佢哋嘅支持呢係唔足够我哋维持呢进行呢免费广播服务嘅。其实我哋需要呢大约 20%， 即係10个人里面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呢我哋先至可以经营落去。我同阿何国辉将我哋投资喺 DBC 嘅本金嗰4,000万呢已经完全投放喺 D100。而通过过去1年里面嘅广告收入同埋大约5,000几个自己有得返嚟嘅款项呢係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啦，嗱呢1,000万呢只係足够我哋维持到明年5月嘅啫。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杨岳桥、黎泽粉。 早晨，早晨，7:43啊 ，Q 仔。 诶、hey, ，早晨，各位听众。 岳少，早晨。 早晨啊，大班，早晨 ，Q 爷。 岳少啊，即系林建岳。林建岳啊，接班人。 呢个岳哥呢个。 有咩？巴闭啊，大佬。 头条新闻啊 ，Q 仔，你自己选择有咩头条新闻啊？ 头条新闻啊。其實沒什麼即特別提新聞，因為今個禮拜就是這個施政報告，所以變成有些報紙都開始就是預告啦，施政報告就會有些什麼說，其實好像這個如果看這個文匯報政中黨報就很明顯都捧梁振英啦，就說這個今個禮拜就是這個施政報告裡面重點都是梁振英說的重中之重這個房屋政策的問題，因為有個調查呢就話有80%後生仔都話買唔到樓啊，咁一般嘅市民認為起碼有40%關注咧，就特區政府應該解決呢個房屋嘅問題。 咁你睇啲咩三世祖走咗出嚟出聲啦，呢個叫霍咩光啊？ 個霍啟光， 霍啟光成世人都未做過嘢嘅， 根本 未曾做過一日嘢嘅。 佢最大嘅成就就係娶到個國寶啊嘛， 都唔係就係娶咗國寶，即係溝女應該都幾叻嘅。 佢啊走出嚟話啊，你啲人講咩政改啊嚇，即係。年青人即是他代表年青人，他以为有钱佬的三世祖就可以代表年青人，他唯一可以代表年青人其实他都不可以，都30岁 了。因为有个香港青年联会 都20几30岁了，就是那班三世祖搞出来的。 年青人的定义是40岁以下 吗？40岁以下 是啊，是啊，40岁以下你拿这个拿到十大杰出青年， 十大杰出青年都是40岁以下都是 的。那么一个一世人都没做过一天东西，所以回鬼佬说 Never make an honest day of living 真係走出嚟教人話啊！呢一般嘅市民有咩渴求，就係、是、你買唔到屋，咪去結婚啊！個基金啊，即係佢爺嗰度，而家呢排爭新家嗰度咧，即刻撥錢咪買咗層樓，佢差唔多10亿嘅大佬。 嗯，咁10亿好少錢， 好濕碎啫， 佢對住年青人嚟講啊！ 你要說什麼你一天吃鮑魚你就去告訴人說我真的很擔心現在睡街沒有鮑魚吃真是難過 所以變成他就開聲了昨天除了文匯之外還有什麼說房屋牽涉到房屋說領匯這個我專家不用說情報還有什麼報還未執情報我經常想知道他何時執爽報都會執為什麼情報不用執分別是什麼呢爽報是私人企業 肥佬禮給錢的一天有50萬讀者他都撿了他情報沒有人看的仍然可以繼續經營下去而那個經營的機構是一間上市公司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會容許一間上市公司這個多口仔曾志華還日賺經濟日報的股票抵買 你只看他一天未執份情報你一天未執情報的股票經濟股票你都可以 不離的還有你也看到維穩費的那種效力挺大的維穩費現在老實說在香港是拿到維穩費最早拿到維穩費就是那班愛港之星愛港什麼愛港什麼但那些很濕碎那些現在已經玩完了現在就全部將維穩費放到全部但不如你留意他的社論經濟日報最近拿了所謂公信第一代替了名義的批評但經濟日報就很少說政治扮演一些但情報那些評論 就跟他的文匯報差不多我不是要背著就看了說領匯另外一個跟這個有關係的好像就是星島的頭條星島的頭條就用東涌的填海計劃我想都是跟這個你知道梁振英689要搶地現在說 東涌的東邊如果搞不定,西邊搞不定,就去東邊那邊填海 填海老實說,東涌空氣也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你就填海,我不知道我們建什麼樓,如果建居屋或公屋 現在不建居屋,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 有沒有建居屋? 我看了最新的資料,最近三年,頭兩年那天說不關你事,頭兩年是上任政府 其實三年的公屋建設都沒有一年超過萬五萬 梁振英這麼厲害,有沒有開始建居屋? 叫做開始,但實際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曾蔭權給他葵聰本來是自治居所計劃那個 那就改了做居屋那就是居屋買了當居屋買的上手那些不適合他的就要推翻但這些條單要收上手最快除了賣貨尾之外最快就要去到最快最快這個阿里巴巴就要離開港上市現在還在說數今天這個AM730就用阿里巴巴 用來做頭條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不是經濟報紙阿里巴巴去年6月推出基金投資產品這個叫餘額寶短短半年間資金規模達到1853億人民幣用戶超過4000萬人甚至令到餘額寶對接的天宏基金旗下的真理寶貨幣 市場基金成為國內唯一規模突破1000億資產基金 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什麼今天AM730會將這件事放在頭條 我相信今天拿AM730的人可能少了都不奇怪 AM730其實有一個弊病,成日派得很遲 是嗎?出資遲? 是的,通常這麼多份都最遲 有時7時半 都未必拿到下午也派人很少下午也有派人很少人拿人數20多人大公報頭條大公文匯如果他們不講政治他們的頭條取向是挺好的大公今天的頭條用曼谷準備被封鎖做頭條 反而不是以本地新聞今天這麼多份報紙頭條我覺得這個頭條是應該放在頭條那裡香港人你知道今天沒有抽水本來可以抽水香港人你知道經常就理得你曼谷有什麼事召去就快要過年了你知道現在特區政府連黑色旅遊警示都不敢掛 所以我那裡有警示廢的我們現在D100萬間都有警示一早已經把曼谷定為黑色旅遊警示但問題就是香港人最近很壞的就是說黑色警示都很少去黑色警示不能去的旅行團停的了團不能去但是自由行自己私人去就活該了那當然不要找飛機接去因為我昨天看了一篇報道說現在飛機搭回來很兇 今天可以睡覺就行,一人睡三個位置就行 這個國泰的減班已經是蘋果頭條就很娛樂化所以今天仍然是娛樂新聞佔了頭版這件事不是新聞是舊聞這個因為劉美娟生不了兒子生了兒子之後就夭折了翌日醫生認為這條失誤進行聆訊其實為什麼會在星期日召開這個醫務委員會的聆訊醫生不空了現在在找人即是星期才 一天找幾十萬星球日球現在不是這麼多人下來生兒子了生兒子你知道現在所有私家醫院爆了即是做那些沒辦法大陸的有錢人下來做新報太陽都是同一條頭條針對的士佬八折黨一部車裝 13部電話 其中一部是D100 即是的士司機你真的100個電話在前面但是警方說在新春會加強檢控那告什麼呢可能如果他拿著電話用的他不會拿著的他有一個阻嚇作用他現在沒事的他截停你的車叫你電話多尤其是在機場出來多想八折檔活躍的地方他截著你玩一下你有阻嚇作用再不對 遲鈍的東西告你等等攔了這間燈又不著通常來說他一個賺食的那個不是的很多個賺食的因為八折黨很多個賺食他有不同組的不是台他那些是自己八折黨自己幾十個司機或者幾個司機就是一組人互相通訊不是他們真的神乎其技真的可以一路接電話一路駕車一路抄下地址其實我想現在科技這麼方便為什麼不可以直接將這些13部電話統一了去呢 我想我們D100研究一下這件事可能不同組合不同組合都可以放在一起的我們有些研究一下這件事如果可以的話你叫他做一個App出來搞定明報明報就是這個叫做有專案小組周圍看看哪裡有寸劍的今天就督這個粉嶺歌爾夫球會 那些所謂偵查新聞雖然是很認真但其實意義也不大看不到這宗新聞有什麼意義反正昨天他們自明報太上老君、張建波都不肯出席這個城市論壇我一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不爆 宮廷鬥爭就變成一個公眾利益的事情即是普京拿回總統做不是普京就這麼簡單說到明報天上有地下無我們首先說一些立場我們當然支持明報就是要頂住但問題是這班員工自己不出來頂又沒有開天窗又沒有寫社論連自己的聲明都不敢全民刊登我問你們人們怎麼幫你才行 但你有沒有留意到那宗新聞一個要點我認為那是最言之成利在主人新聞有個大陸的博客金怡寫的為什麼突然之間明報要搞這件事出來呢就因為他的老闆搭錯車他上了搭錯車吹捧博熙來重慶這四個字是亞洲周刊首先錯誤現在就被重慶模式這四個字是亞洲周刊首先錯誤現在就老總捉了通腳要投名狀如果不是的話就當你 家裡入了新四人幫的反黨的亂黨分子很大件事所以要做些事這才是整個重點那些什麼報不報導香港電視那些根本是掩眼法來的煙幕來的領匯現在研究重建旗下舊商場的物業組合想借助房委會重建舊屋村一併規劃增值 啊，並為房委會解決重建的困局。據聞沙田瀝源村同埋大埔大園村已被列入名單，消息人士透露，領匯已經完成了一項關於重建舊商場停車場同埋東姑亭這些商業物業組合的可行性研究，主要就喺旗下188個零售同埋停車場設施裏面物色一啲可以同房委會舊屋村一併規劃同埋重建的潛力嘅項目。嗱，好簡單嘅啫，我而家話俾大家聽，幾大都反對，因為咧領匯係冇業權嘅，領匯當年咧，你知啊，我反對領匯上市，所以我係專家嚟嘅。領匯咧成樣嘢咧係俾一個25年嘅租約嘅啫。 完全沒有業權如果沒有業權的話你怎可以就在重建呢而怎可以官商勾結呢這個就是典型官商勾結領匯就找房委會就說喂你的舊屋村我有商場在這裡不如我們拆掉它重建它就想說幾大再來一次司法覆核都沒得談但大班你知不知道房委會呢因為這個領匯上市之後這個臭名昭著所以變成 本來理論上初上市的時候房委會除了投那百多個商場賣了之後本來理論上是全部賣給他的一百五十一個全部賣給他的但你知道現在房委會其實在做一件事這個真是明報這麼喜歡偵查新聞給他一條橋去查原來房委會跟很多特別其實是民建聯那些他自己又效法這個領匯的所謂活化商場那裡其實是肥豬肉來的逼那些 現在還未賣給領匯但又不敢賣他是自己用領匯模式去經營其實變相就算不是黏在領匯那裡自己都領匯化這個才是一個大題目房委會這陣子是不是哭窮上個星期房委會就出了抵死了有七百億都說窮不是他抵死的你知道他賣了那二百億是斗領都未賺過第二件事領匯這麼多年每年賺幾十億 你想想由我2004年司法覆核到現在十年差不多領匯賺了幾百億你說沒有水就抵死了他去到接近七百億現在這個就抵死了抵死就不用說了沒得談還有什麼還有一個娛樂新聞湯唯被人騙不是被人騙湯唯這麼聰明 在大陸叫做有他是收到公安有網絡大陸人還叫明星為什麼大陸做明星呢特權分子就是有人說有公安無業公安打電話給他說家裡有事叫他付錢你想想大陸公安是橫行無忌的我理得你誰呢湯唯都要付錢可能真正原因未賣出來他可能是打給他有些恐嚇用到你家裡公安現在你家裡公安還有不僅只要你的留意 如果只是公安的話他可能還會害怕可能會加上法庭椰子飄香接近百年因為有你甜觸一世紀百分百香港品牌貫徹香港精神 恩尖的椰子糖 2014年因喜贺年礼包 欢欣四喜 恩尖的椰子糖及软糖 新亚姜糖 恩尖的椰汁年糕及椰露糕 全程香滑松软 甜蜜烟韧 肯定令你满心欢喜 恩尖的恩喜贺年礼包 销售热点 沿途包括 D100上环地铁站专门店 D100数码港广播中心 及深水埗 Ideal Radio 恩尖的恩喜贺年礼包 松蛇刑马 恩喜万分 D100同你分金同味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旅的茶杯还声于文 8點09分怎麼解釋給你聽呢就是你講到林鄭落區為什麼沒有人動他第一就選了那個叫做第一城第二昨天星期日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你知道下區起哄通常不是市民是記者那時候曾蔭權那一次安排落區起鬧安排落區 走了去康怡花園康山那裏康怡那裏未下去已經百多個記者在那裏你下去百多個記者圍著就起哄然後就陀君行大人下去衝去其實陷爛最嚴重的就是記者逢一下去所以他不通知記者你就不會有騷動亦都昨天<笑> 亦都沒有一些社團下去動他社民連沒有動他人民力量沒有動他誰動他昨天我經過政府總部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無端端看到有些很多民主黨都站在那裡做什麼在那裡做事昨天做什麼騷我不知道做什麼騷你想想就知道他下去再加上香港人很可愛你現在梁振英 如果下區走去街市有人買人摸他特首你真是英俊啊特首多難香港人不是這樣的然後就說跟你拍張照片你明白嗎香港人是這樣的你明白嗎當結明星的時候就這樣說張Q仔不是梁振英想不同梁振英想很多人就會 凝望著他可能沒什麼反應但一樣可以思說一樣有人用影相信不信一樣有人簽名一樣有人稱讚你英俊一樣有人說你真的做得辛苦做得頭髮都白香港人是這樣香港人是很仁慈的所以說香港人難管香港人最重要是安居樂業還有你不要玩我第一你國民教育你不要玩我的年輕 第二你沒有騙我經常騙人那你死定了所以現在梁振英正了你這次不述職之後他不是怎麼出來呢不是他不出來你又錯了這個秘訣來的不是他焗住了中央政府收藏你這個相片你不出來你不甘寂寞你不出來你不甘寂寞你就不要說梁振英死定了中央政府收藏你就不要說梁振英死定了因為不准他出來第二件事現在不是他做特首 現在是林鄭月娥做特首現在的人都不明白那是白癡來的所以今年的施政報告以前來說不是做一個星期已經很多新聞出的鋪天蓋地的我早前看房署第一天做統計的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他說今年奇怪因為以前做施政報告晨早頭一兩個月大把人打電話來拿資料包括除了公共房屋的資料之外施政房屋他們都有統計 今年完全沒有他這麼正的聖報告他覺得很奇怪因為未解決到內部矛盾因為梁振英要派錢曾俊環和公務員頂住他曾俊環開了聲明寧願搞未來基金如果這樣派錢法曾俊環就告訴你第日整個庫房就只剩一個吉香港人就糟糕了人口就老化已經出口述擋住梁振英根據你的說法 我聽你做節目你說陳若翰可能是中聯辦或者是甚麼中聯辦寫的應該今天寫的就是撐曾俊華撐不派錢當然啦中央政府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車毀人亡審慎理財寫了基本法審慎理財寫了基本法還有你要撐公務員如果你不撐曾俊華那班公務員又會造反其實就不是撐曾俊華第一這是理財哲學這是中央接受的否則就不會讓曾俊華看著數第二件事公務員你碰那些錢好像拿他命這件事是挺好的 因為公務員管錢其實真的很為保守的，就算一些委員會、一些政府部門去拿錢是要完全審查的，都有利益衝突的，因為你知道那七千億的財政儲備和六七千億裡面是有五六千億是這個 公務員退休金的標準，所以死人不打的，沒錢派，這個對的，這個叫做一為神功二為弟子，你不如梁振英全部打劫了，那怎麼辦呢？所以梁振英這次，你可以看到的，這次施政報告看看有沒有派錢和派多少錢。 有些花招，今天也透露一點，其中一個花招就是將會好像一邊加就一邊減。 因為如果你這個早前我想這個都是我老友獻計的，根據所謂貧窮線做一些扶助，如果你低於貧窮線，但另一方面就會跟你對沖，如果你拿到跨區交通津貼對沖，那就只有那一塊，那一塊給了你，那一塊就給了你，如果你有拿到交通津貼的話， 你就不會有這個扶貧的津貼，你猜他不想大派嗎？那但是公務員他那時候上任的時候是跟所有人說的，曾蔭權在七年派一二千億，為什麼我不可以派？但是他現在這個貧窮線是有少許穩定的，因為他定了貧窮線之後，然後將過去有的所有福利，包括房屋、交通、跨區津貼，所有東西就減出來的，計算下去的，那你變成真正要需要 輔助的人其實就好少了，要講一講地鐵，交通消息，旺角站有信號的問題，荃灣線受到影響。其實今天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所有報紙沒有一條頭條將禽流感放在頭條上，其實這件事是最令人關注的，最令起碼D100和我關注，問題就是現在殺到埋身了， 現在已經證明是人傳人，大陸的食肆、廚房的砧板都驗到有H9的病毒。另外還有一件事，高永文昨天還在哭哭哭地走出來，你知不知道他說以前殺雞和禁止雞入口是錯的？你知道他昨天說什麼？ 他大膽到他沒有反，他經常暗春，醫管局是公關，大公關，為什麼我跟他這麼老友，他的責任就是應酬我，那時候我死百多萬一年就應酬一個人，就是大班，所以為什麼後來他做了老友，原來才被他找了笨，大哥暗春來的，真是暗春來的。 你想想他現在就推翻以前的事，打倒昨日的我，即是他整個政府當年，整個包括他的老友梁志雄、楊永強、陳逢富珍，現在巴閉了，大佬WHO的總裁，所有這些人，他以前的師傅好、老闆好、全部都不對的，你當年政府禁雞， 是一件事是過敏了，是走錯了一步，因為當年未曾掌握整個形勢，唯一可以做的事就不理外間的反應，或者這個政策引出來的後遺症，就等於禁雞，所以他就不會禁雞。但是公會不是好像自打嘴巴，因為他昨天也有說過，叫人們如果回大陸，千萬不要去 活雞場，現在限過都死，現在限大有限過，既然活雞地方有事，你又將活雞運來香港，起碼運雞的人就中招。還有一件事，街市人 會中招， 有個理由，高永文有個理由，他就說其實與其禁雞入口，我們不如 爭取血清測試，袁國勇說了很多次，因為你禁了雞，要不就用血清測試的雞，但大陸不讓你測，他現在只是高永文就是草菅人命，很快香港如果突然間香港爆發禽流感，高永文就是罪魁禍首。但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測呢？因為所有的雞來到香港才是一個 Q仔不是問香港為什麼沒有民主，還是同一道理，那人自己測，他給你測你都來了香港，不是，在邊境都測，你測完之後就不給他入，如果驗到有事，現在就是知道那些雞，為什麼呢？整件事很簡單，為什麼高永文 為何袁國勇一而再再而三第一最好禁止所有活雞入口去年我們這裡說的11月已經他說只要香港一爆發有一個確診個案應該立即禁雞後來他被人逼到他就說你不禁不要緊用清測試又做又拿不到不給的原因是為何呢很簡單即是驗即是有 你明白嗎即是不給雞入口大陸的雞籠就有損失我們現在香港陰公道一天賣多少隻雞多少錢就給錢去吧那唯有不要吃雞不是給錢去因為我現在說政府給錢雞籠我賠償你損失你不要運雞入來害我們你想想如果香港有禽流感損失是多少千億 不要說人命關天你還要說錢的話那今次能否增加賣雞的津貼 他哪裡敢這樣不敢去正視這個問題牽涉到很多人第一牽涉到內地的雞籠附帶的行業物流運輸然後還有香港雞販的損失他這些全部計算下去那他就不敢動梁振英就不敢動再加上高永文大家知道沒有料到都是有高永文沒有鄭經翰就沒有高永文 但有了高永文之後就沒有政經害他這個不是很明顯政治考慮跟早前威遠不幫易小玲做手術一樣政治考慮更好笑那件事我覺得很可憐周一毛可憐治等於我去探他我居居當我是部長或立法會議員好什麼立法會議員好什麼我去探他探他跟醫生說看他這麼可憐 這麼動都不能動你又要跟他做手術是不是可以不做住啊醫生就聽他說大哥說得愚蠢你醫生自己拿著我覺得是不是賴了他你很賴不賴周恩岳找他來過橋大哥他說一句話你就說如果這樣我就不敢去醫院了如果將來Q仔有什麼事睡在醫院梁振英走到去 這傢伙等他死了他不要醫治他那醫生就不醫治你了我們家屬賴了他了但他害死我不是那當然醫生聽他說那就慘了你賴梁振英又不虧明不明這個問題很大當然現在民主黨你劉慧卿竟然夠膽走出來說有政黨收了共產黨錢就唱衰民主黨我不排除說這件事是事實但有個問題你自己民主黨要檢討一下譬如 他說了共產黨是說你的親中政黨還是說泛民的政黨他說泛民政黨因為收爺錢的人都知道建制派一定收他是說泛民政黨的問題就是你不如檢討一下我當我同意你我亦都認為他有合理的懷疑但問題就是你要檢討一下自己民主黨為何變成過街老鼠 你不只是看這件事你要看自己才行你撇開別有目的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你都要檢討一下自己你只是看今天你老友劉乃強寫了一篇文章就笑死你劉乃強死了什麼你看了了劉乃強就立了他基本上是勸降勸降即是叫民主黨站了不是叫民主黨認清自己的處境現在是泛民裏面一來他看到所謂泛民陣營分裂了 二來覺得民主黨比其他所謂激進派排擠所以變成民主黨是時候應該是站穩的立場應該有堅定信念的勇氣所謂堅定信念的勇氣用他的說法就是出民主即是外國愛港跟特區政府合作<笑> 叫他們這樣叫他堅持己見入去中聯辦不要緊英語這個反中亂港組織劃清距離你想想你想想有沒有這麼巧昨天劉慧卿出來說有人收了水浴民主黨今天劉乃強就出一篇文來支持民主黨你說是不是他們大合唱你又被人一個這樣的懷疑為什麼文匯大公經常稱讚你們這是死亡之吻對民主派的對支持民主派的人 以為劉慧卿的契弟佬幸好還有女人如果男人就不是多開心女人叫契妹沒什麼所謂如果男人叫契弟佬就很大問題了你看劉乃強這篇文章說什麼劉乃強就說香港正面臨多重危機 這次政改如果不能夠順利完成,就必然會造成社會的動盪,並且影響未來最少10年的繁榮穩定。 民主黨作為香港老牌政黨應該鼓起勇氣對非理性的民粹思想說不對英武學舌的學生政客何文思潮說不對反中亂港獨立傾向的說不 無論結果是什麼作為反對派的龍頭民主黨最後的取態用古人的說話是要上史書的我都是這樣說我認同遺臭萬年遺臭萬年這陣子想史書梁振英想史書林鄭又想史書為什麼譚志源又想史書民主黨又想史書譚志源就沒出聲的他是他契家姐醒他懶媽醒他 你想想現在民主黨的立場你看完劉乃強這篇文章就很好笑我告訴你就算民主黨不出賣我們民主最多政改不通過不通過就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對中央來說應該本來 邏輯上是但其實不是的幾天建制派說的話就不是了其實不是的主調就是都是要妥協達成普選一定要過了為什麼一定要過了本來邏輯上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應該就沒問題原地踏步最好繼續小圈子選特首繼續陰點什麼一人一票但問題就是你 現在中央政府希望一了百了因為這次一過了就去到2047年了所以一定要過現在倒回頭是中央政府要這個政改過所以無所不用其極為什麼要搞到傳媒要維穩接著要收買民主黨就是因為要過一個即是不是普選的普選就制度香港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 所有中央政府就認為香港民主派民主黨就不可以說有多少代多少不要這樣說你不要再說這件事譚志源現在就叫做好像吃飯一樣台前上次那樣你不喜歡就撕了張牆紙不是譚志源政治不正確他星期六在諮詢那裡說如果可以吃飯很難煮得送不過對不對吃著先吃著先的說法就等於有多少代多少政治不正確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已經是終極的那怎麼是騙你嘛你是保藥黨來的嘛即是保藥黨即是說你吃了一張長生不老你不信不要緊先吧不會死的吃死你啊大哥以後都吃這些的了餐餐會有的吃就是了現在不是問題現在是大合唱一起做保藥黨建制派加上特區政府就做了一個終極方案出來這個終極方案做了之後就告訴你很簡單正中下懷就是說 以後ABC產品你選擇 很簡單的你任何人要提名選特首你一定要過選委會那關如果你細心一點有一個人就沒有加入大合唱誰呢梁振英梁振英沒有跟你說梁振英最倒轉為什麼要放在一旁呢因為對梁振英最大的得益就是原地踏步他亦都這個是保藥黨其中拿出來一樣東西嚇你嘛 就告訴你如果這件事過不了到時梁振英繼續續期就很難了當然不會了這件事你第一不要相信第二件事叫你吃著先的也不要相信因為吃了之後以後就沒得談了你永遠都是要吃下去的即是告訴你你要吃菜就以後吃菜想吃鹹魚都沒得吃了那麼簡單整件事你看到整件事就等於當年曾蔭權在 2005年推出的政改方案一樣那個政改方案是所有建制派的人都不想去過的但最好笑的一件事民主派就走去反對說請原地踏步就原地踏步現在就原地踏步現在所有民主派的人當年因為曾蔭權還是蜜月期剛剛做了一年他就說拿個政改方案出來 林鄭、葉劉和劉慧卿是三個女人選特首，林鄭、葉劉和劉慧卿是三個女人選特首，還有劉慧卿想創你的心，劉慧卿都不會入閘的。林鄭說自己不想選，他敢說的，他夠膽說，他昨天說夠膽說我和你三個。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技術根本一直都沒有問題，我自己覺得是你們想不想做的，他們必須，我自然覺得他們必須立即引入血清測試，不應該再等，如果你仍然不做血清測試，應該所有計程，我自己的角度就是這樣，清清楚楚告訴你，無論是什麼方案都好，社會上各個團體都是以一個欲成其善的態度，就不要用一個欲石俱焚的態度來去 處理一個政改的諮詢，泛民做了一些事，我相信真的令到北京挺擔心，我說你佔中，你又去台灣找台獨的大佬，說到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這個我想其實真的挺傷感情。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黎則粉、楊岳橋。早晨，8:38，現在要處理一些家事。 家事就是D100的家事。 我們D100其實是一個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這就是我們的信念。 所以我們的節目主持人，第一，我們不是一個政黨，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所以就沒有Party Line。 就是因為沒有政治組織，不是一個政治組織，所以每個節目主持人有不同意見，是可以各自抒發的，只要堅持我們的信念就可以了。我們有很多惹火人物的，除了我之外，其實我就不惹火的，最惹火的一個就是其中一個是林忌，一個就叫黃世澤。 <笑>上個星期五主持自由風就跟一位聽眾有些誤會，牽涉到這位聽眾要質疑我們所謂講真話行公義的理念，你知道這個就是我們的神主牌，神聖不可侵犯，所以要處理這件事。現在電話旁邊就有這位聽眾梁先生，早晨梁先生。 喂，還未博通嗎？還未博通之前，我們都要繼續提一提聽眾，因為旺角站附近有信號故障，所以荃灣線油麻地站往太子站的列車維持服務在2至3分鐘一班。其實2至3分鐘一班就不是很大問題，但現在是繁忙。但早上很密，我去紐約，去到東京搭地鐵、搭火車， 如果有2至3分鐘搭到車已經很好，但你明白，現在香港每日4-100萬人用的這個地鐵上班，所以變成平時來說1分鐘你變成2-3分鐘就好。現在電話就博通了，我們處理了家事先。梁先生早晨。早晨。其實第一，我就留了電話給我，搞定了我的單先，我的單比較簡單一點。我留了電話給你，你有沒有打過給我先？我沒有接過你電話。 你現在打來這個是229999，是不是？ 我現在打來這個 但這個是我們總機號碼來的，這個電話我也是留過一次我的電話給你的。我告訴你一件事，梁先生，如果你是自己有的話，你第一要知道D100資源短缺。第二件事，我今早5時起床，7時回工，我通常晚上8時離開這裡的。 但我不是經常坐在寫字樓聽電話，還有一件事，你何時留電話號碼給我？總共有三次到四次。我PM你的電話號碼多少號？你有沒有看過？一三一。不是這個，早之前我PM了你一次，我留下了電話給你打，我留了一個直線電話給你打。 沒有，我沒有收到你的問題，我找回給你看，這是小事，但你不要屈我，我是不喜歡跟人屈的，我最喜歡跟人講電話的，我告訴你，我有一個承諾服務承諾，5分鐘覆電話的，OK？你可以打我call機電話都可以，人都有的，你沒有，那你都不是自己有來的，但見到我問我拿張卡片。 老實說，我做了你們自己有都不是很久的，而且我將自己的卡收到。未收到這件事又要跟你說，我們趕明要一個月內寄出，你心急做什麼？你又找這件事來小題大做，這件事我罵完你了，那你到你罵我們了，那你讓你說。第一，我沒有接過你電話，第二，我隨時接聽你電話，一點問題都沒有。第三，是人都知道我們的卡是趕明你填了表那裡，都趕明是一個月內寄出的，那你發什麼爛渣呢？好了，到你說。首先第一，我沒有發過爛渣的。 你在Facebook寫的東西都不是好東西，大哥，我最討厭人說你什麼話，我們質疑我們的理念，對不對？這件事可能我沒有顧慮你的感受，OK？我向你道歉。不要緊，不用，大家自己有講完就算了。好，那你說吧，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那我1月9日當時阿Q仔也在，我記得你最後那10分鐘左右，幸好有他在，因為黃世侄走了腦，被你罵完之後走了日本，他吃了輻射魚就回不來。那5分鐘呢，我當時有一點不忿氣，因為之前的聽眾說了10多分鐘。 我一到最後5分鐘，其實你想說什麼？其實他都沒說，細澤不讓你說，他剛剛開始都沒多久，黃世澤就認得他的聲音，如果他做監製就不會讓他播進來，他認為你有某一個他好像認得的，經常打進來搗亂，所以他就不讓你說，我就不知道頭不知道，所以不出聲，我都不知道什麼事。梁先生，其實你想說什麼？ 當時我其實是想說那個政改和那個佔中問題的。那你說吧，現在就讓你說了。第一，我講了我們聽電話的政策先。我覺得黃世澤如果真的有這樣針對你，他就不對的。 OK， 我們要容納一些不同的意見，我會回來跟他談這個問題。其實不是不同意見，我跟你是同意見的。那為什麼不讓你說呢？ 因為他認得他的聲音，他屬於某一個，他過程經常打進來搗亂，所以不可以的。老實說，我們難聽過一件事，我們跟大律師做的士司機，跟做性工作者沒有分別的，來者不拒的。當然，如果搗亂，你要戴套才給你，不是一定你安心，一定幫襯這個世界。 所以你明白，其實我是我借你同我道歉，我又同你道歉啦，我都話我會處理啦。其實咧，我都講下我哋嘅借你呢個機會同你傾偈，慢慢傾啦。我知你要翻工嘅。第一，我哋接電話咧，我都要講一講咧，逢緊所有talk接電話不是誰去打來先就駁誰的，這是第一點要跟大家說。是不是那種篩選是不是有篩選呢？是有，但那種篩選不是基於不同的意見，篩選有時候節目主持人要配合他講的話題，你明白我說什麼？這個就一定是有的，我們是告訴你是有篩選的，但這個篩選不是基礎於 不同的意見，尤其是不同意見，我就最好了。我做了這麼多年talk show， 我最喜歡人打電話進來跟我吵架，所以熟悉我的聽眾通常在商台的時候打電話進來的時候，一天有百多個電話打進來，那些很聰明的那些熟客就說， 他就說我不同意大班說什麼他就立刻駁我進來怎麼駁進來你好東西大班怎麼樣你明不明白我告訴你這個不應該的不過解釋給你有篩選第二這個世界沒有一件事叫公平的尤其是talk show不是說每個聽眾說十分鐘如果這樣就很容易做的 這樣就很簡單誰打來才駁進來先跟著每天走三分鐘這不是立法會自由方是這樣的港台規矩這不是我們這一百規矩也不是我做這麼多年talk show的習慣第一有篩選第二沒有時間平等這件事就看看你說的東西是不是有意思還有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表達出來 你知道我有時跟阿艾嬌喊了一個小時做到11點多繼續做下去所以這個又是沒有規定我解釋給你聽第三件事我都說了跟他道歉王世哲如果針對你他是不對的不如這樣我給你說多一次其實當日你想說的想表達什麼立場我給你暢所欲言好不好很簡單其實我都是一向聽香港人網和迷惘的 所以其實我的意見基本上是從老蕭那裡聽回來當然我是同意的他所說的例如很簡單提名委員會這件事我覺得現在經常我們爭論都是特首如何選出來的問題就在那裡說公民提名但那件事本身來說基本上是有寫到提名委員會的職能的 我覺得為什麼我們不在提名委員會組成那裡跟他爭論呢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譬如提名委員會提名政黨提名我們不跟你爭論那個提名的特首的問題但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那裡我們就要爭論了我們要堅持我們有多方面的提名委員會的途徑可以入到提名委員會 我覺得這方面就變成道理上比較爭論得清楚一點你是其中一種意見我們應該尊重的不同意都可以的可以不同意的但應該讓你說其次我不想阻止你太多不要緊慢慢不阻止不要意思因為你知道你這麼捧場不讓你說就對了 不要緊因為我都可以繼續說其次就是佔中的問題蕭若元那天來到你們櫃台都說得很清楚其實佔中三子整天在說什麼我們會犧牲我們怎樣怎樣有準備被人拘捕我覺得這些說話其實他是在反佔中的桌子你明白嗎你經常這樣說 越來越多人覺得去親一定要犧牲老兩你知不知道這也是我的立場我從第一天出來說你真是嚇人做什麼我經常這樣說老實說我經常出去遊行我經常出去示威不要去了我告訴你明年七一你不要去分分鐘拘捕人的今次 老實說如果我逛街都被人拘捕抵了<笑> 如果有50萬人在中環逛街被人拘捕 那就是奇怪你說這些是對聽的不是對不對聽應該起碼我們這一百任何一個節目都應該容許你發表這些意見同不同意另外一件事對不對所以王世澤所作所為在這件事上因為王世澤沒有做talk show 處理經驗第一件事經驗比較少第二件事是驚弓之鳥據我所知我不是那些玩上網的鍵盤鬥士我又不是宅男據聞在網上高登那些日日都被人動的我想他就是他怕了他點錯相他怕了梁三把聲可能跟其他人太像還有一個對家好像 這件事我知道因為我以前都是經常在討論區做婆但最近就很少了即是他經常被人動的我也被人動很多次老實說公平一點說他被人動有時是自己拿來的 他是的他喜歡去了惹的他惹火人物 因為有時有些事你下下說出到私信告人他經常說告人的 我一直是因為我那時候10年前我已經踢法劉慧卿是有問題的，被網上討論區的人說我是五毛，不斷動我，是吧？那不要緊，公道自在人心，你這10年前我反對領匯上市，現在就變成說我清白，沒所謂的，日久見人心，不用擔心，劉慧卿將會是歷史罪人，這是我說的。好，所以問題就是我要講的，多謝你，不好意思，第一你有空可以打電話給我，第二件事呢， 你想卡池總會收到的，不用擔心，也老實說，但你一天未收到，我一會再處理這件事，你是不是留下了你的資料給我同事？叫做是留下了，但問題他…不如這樣，我們先hold住電話，周鵬，你再寫下他入會的資料，我們立刻跟進，我立即叫他立刻寄張卡給你，不好意思。 多謝你支持，拜拜。反正今天差不多就來完了，還有幾分鐘完了，我們說回少少今天的新聞，還有沒有時間，還有些時間，當然有啦，今天最關心的新聞，老實說真的要說，其中一件事就是明報，昨天香港電台的臨時作隊的城市論壇，他們很過癮的，每次都提一定是淫手做了打油詩先，押韻的，那謝志峰不是走了回加拿大嗎？ 謝志峰是加拿大人，是啊，你不是就是網嗎？我不想網，鄭志峰是加拿大人，是嗎？因為他就是退休的，不是，他覺得香港現在越來越不行，他年紀到了，他又沒得路，港台就來退休，還有他合約制，他退休了，六十歲了，沒得路，他很討厭，那天吳明林叫他做自己人，他說我對你們貴台， 有些節目主持人有很大意見，那當然是我，他容納不同的意見，因人廢言，這些不是所謂名門正派，你搞了那些評論員委員會有沒有找你？沒有，就是了，我覺得一定要批評一下程翔，你沒理由就是幾個當政治自己是 只能只有幾個評論員，我笑的是這樣說十幾二十年前，那些說話要搞個多口人口協會的口水撈協會的，我第一個說的，沒有人通知我，當然沒有人，他們根本不想我進，他們根本不當我是評論員，所以那些人呢，說自己被人家孤立，你所以他們根本在孤立人，他們自己孤立自己，你看到明報事件， 這些人走出來是這樣撐明報，我都撐，這個肯定是我們立場，任何人被人動我們都撐，但問題就是說你要自己站出來，你連開個天窗寫一篇社論，連一個自己那個代表自己工會立場或者自己員工立場所謂維護正義的那些正義之師，他連他自己那個聲明都沒有膽擺全文在明報，不是，你最慘的是當事人 劉進圖欣然接受，然後劉進圖欣然接受，哪裡有問題？你說動他的總編輯，總編輯自己說沒動我，他這樣說的，他當日揭露他既然這是老闆的意思都沒辦法，你說是不是很欣然接受未必的，但無奈接受，但第一說來很好笑，那個欣然現在說不來，他不是想來做總編輯，他本來來香港做一個董事，不過就為了熟習香港情況才做總編輯，這個邏輯我都不太明白。<笑> 你熟習香港情況不一定要做總編輯，來到就加入編輯部工作，看看怎樣運作，其實我又不是很緊張誰做總編輯，老實說現在最重要是立場問題，對我來說如果你明報認為今次撤換總編輯就是要和諧要維穩， 要钳制你的新闻自由或者这个编辑自主那就值得反对我不理那个是什么人是那是立场的问题可能你有更坚过你举个例子起码总编辑不是香港人来的他是台湾人来的张铁志国籍就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样东西你说的熟悉香港情况我想他不会熟悉香港的人你总编辑以下还有执行总编辑你还有 編輯的方向他不需要說是說一些很鵪鶉的東西說到你知不知道如果由數碼港去柴灣搭幾路巴士這個不需要問的問題你需要知道白表申請居屋是什麼你不需要知道總編輯最重要是那個方向性 你如果自己不熟悉香港的事情你有了方向就行但我們不是我們最重要就是說你如果那群員工認為這樣的做法是會粗暴干預了《明報》的編輯自主那就值得反對其實邏輯上有矛盾為什麼呢你看今天《捧明報》的人剛剛看頭條日報潘麗瓊又或者自己《明報》自己本身說他是稱讚老闆是一向沒有干預《明報》的嘛 張建波就覺得這樣說他們不記得了當年查良鏆說過什麼叫編輯自主你記不記得當年查良鏆我和你都罵過他我說為什麼邏輯上的問題如果你稱讚老闆一向都沒有干預《明報》那為什麼你覺得他會干預呢那你應該相信這個老闆找這個新的人來他是不是應該干預啊是不是應該同一個邏輯他的行為應該是consistent的那為什麼 被張建波做或被劉俊濤就一定是干預呢邏輯上不通還有劉俊濤犯了一件很大的錯誤為什麼我針對他呢我說我做老闆我會解僱他喂他將這個明報的招牌壓下去做了糧粉報這件事怎麼說對嗎那個問題就是說 所以現在不是有班的所謂自己分子去defend明報就說他是糧粉報就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有班前線的員工他起碼就不會干預那班前線員工去做這些所謂偵查報道繼續做譬如今天那個高爾夫球會之類的偵查報道如果認為這些事很重要我認為馬拉佬來到都不會阻止他做這件事只會阻止你不要做糧粉報 可能這樣更加好那問題就是說還有一樣東西你看到最近的傳媒香港電台今天就這個數碼電視數碼電視電台一早啟播了就數碼電視今天啟播這個財政預算整個施政報告那個施政報告今天星期三的會 我都不知道你總之七大即是所有電視台一起搞的論壇那些傳媒那些就不讓港台去電視我不讓他去但我又要講一下剛剛成立而已不是不讓他去TVB不讓他因為TVB主場大家如果記得的話當日DBC啟播我們剛剛拿了個牌就是 這個數碼廣播你記得我派你去做財政預算他們不讓你去的初初不讓我去是啊他又是說用同一道理 說你DBC都是剛剛試播 都未曾正式啟播就商台反對當時有沒有人出聲香港電台有沒有人幫過我們 你現在香港電台被TVB用同一條道理 你剛剛啟播你都是試播階段你就不是正式的主流傳媒所以電視台我就不讓你來了 所以就知道什麼叫他招軍體也相逢我經常都說這個道理不知見而已都是為自己利益的這些都是霸道TVB也好當日的商台也好現在說真的如果這個港台是官台現在港鐵回復正常他一定去到不用擔心財政司說我要他來或者特首說我要他來特首一定要給他來那個官台來的那三個頻道但是 很奇怪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技术根本一向都没问题我自己觉得是你们想不想做的他们必须我自己觉得他们必须立即引入血清测试不应该再等如果你仍然不做血清测试应该所有计停我自己的角度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告诉你 无论是什么方案都好 社會上各個團體都是以一個肉成歧視的態度，就不要用一個肉蛇區分的態度來去處理一個政改的諮詢。 泛民做了一些事呢，我相信是真的令到北京幾擔心，即是我說你是佔中，你又走去台灣找台獨的大佬，講到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這個我想其實真的挺傷感情。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經翰、黎則粉、楊岳橋。 早晨早晨，现在就9:06，大家收听的是 D100 风波里的茶杯。说回这个明报，我觉得一样东西，如果我们要维护言论自由、编辑自主，一定传媒工作者一定要自己站出来的，就不是好像明报那班友不断签了个名字，烧完一轮烟花就算数。你不站出来咁啊，变咗咧就净系叫呢个张晓峰、张晓咪、张晓兴继续应承你只要佢讲就得噶啦，仲要讲埋，只要你肯讲就收货咯。只要张晓兴话唔干预，继续咁咪，仲要话佢话欢迎张晓兴 take over 咗，即系自从收购咗明报之后，一直都冇干预到明报嘅编辑自主，所以希望张晓兴咧可以继续。坚持这个方针，是赞的老细， 还 要帮个老细擦鞋，我未见过一样东西争取一样东西叫欢迎， 因为基本上是官方承认是从来没有干预过去嘛，就是说从来来讲，即是 张晓兴，那为什么会觉得 就已经是非常之编辑自主独立嘛，那你怎么可以是假定现在这个老板换了一个编辑之后就一定是干预，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啦， 我当然是 知道啦， 但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是大佬， 那还有一样东西讲回历史啊，查良镛曾经讲过一样嘢，大家记得嘅，我同你 Q 仔都 批评过，因为嗰阵同阿林丹木辩论啊， 佢写咗篇嘢，佢就话咧咩叫编辑自主？编辑自主就是老板嘅编辑自主。嗱，呢个就明报一直以嚟办报嘅方针嚟嘅，你接受又好，唔接受又有，你哋捧得上神台嘅查良镛，到而家嘅张耀兴，再之前嘅 于品海， 于品海都系以佢个人嘅那個立場作為編輯自主的方向的嘛， 不是他說只有老闆的出版自由，就沒有員工的所謂的言論自由或者新聞自由， 這個查論 每一份 報紙 都是代表老闆的立場，他說得很清楚，他說的也是事實，其實香港的報紙全部都是 的。所以你今時今日你明報的同事，你們如果要爭取自己的權益，你不站出來市民怎麼幫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覺得明報的處境有點像民主黨，他现在只是懂得骂批评他的人，就不懂得自己检讨，为什么到今天明报发生这件事，香港市民是没有反应的，你比我跟身边很多朋友谈， 没人有兴趣讲，没 有讲，怎么早就变成凉粉报来的，那你要检讨一下为什么会被人叫做凉粉报嘛。梁振英今天上台，明报是功不可没，这个也是事实，没有明报帮他摇旗立盼，没有刘俊图姚琦立喊，喂，他只在明报写房屋政策3000字的，日日写的差不多， 每个礼拜一篇， 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情况真的很简单，明报不是要侮辱他，好像醒过他们接近客，他突然间投诉说，哇，现在要我接一个马拉客，那你觉得那有什么分别呢？ 但不是说，大班你刚才节目之前不是说有料爆吗？ 將不是他說了，是 就是 把波仔做編輯咯，很簡單的，根本就是宮廷鬥爭，因為為什麼呢？ 一做回他們認為沒事 的，明報很過癮的，明報呢他們好像警務處一樣，他們有隔代傳人的，即是他們自己安排了誰誰就接手的，那麼張建波呢就一早波仔就安排了劉俊圖接班的，一个隔代传人来的，跟着呢就冯成章就退休，本来应该冯成章做的，冯成章呢就好像现在警务处那些咁啦，我都够年纪了，不如我不做了，就让个位俾阿 冯成章， 刘俊涛做，系啊， 未够 但系同警务处安排一样噶，好过瘾嘅，即系同啲警， 即系自己倾咁多， 同啲差头一样噶，即系佢哋嘅总编辑就差头嚟嘅。嗱，点知刘俊涛咧就太急进， 就以為這個陰點了我了你老爺走開了別輪到我做就頂了兩年之後都是立刻要走出來說我做了你知道波仔那些玩慣拳術的這些人他不停地說我會給你做其實就是說我未走的你明不明白我會怎知道這個人誰知這個人這個劉俊濤就聽到他說你不做啊你不做我做就等於當年陳婉嫻一樣 他說我不選了你就推了陳婉嫻出去同一道理劉俊濤說既然你都安排了我來你就走吧讓我做吧他不知道他大哥還未想走現在就一樣陳婉嫻翻閹出來選一樣現在看勢多數都是張建波 因為為什麼他會聽劉辦話不是沒有那麼問題就是張建波做和劉俊濤做唯一就沒有那麼糧粉可能第二件事不是沒有那麼糧粉我想緊跟著中央的路線跟著路線中央不是糧粉現在開始不用做糧粉因為糧粉可能遲了梁振英就來打靶了那怎麼做糧粉部呢隨時被人擺歪了梁振英就是就來已經是沒得撈其實很簡單整件事就是政治安排想不督爆他都不行 阿Q仔說了兩件事講了一件事是對的你張曉興就因為站錯了位就站在薄熙來那裏現在要更加表示正宗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投資不行他最近在大陸拿了一幅地很大的地搞了工業園叫做中馬還是馬中中馬這個工業園 接著整幅土地只剩下一座工業其他全部用來做地產項目大哥他拿了好處他當然要做事尤其是現在七一接下來正改接下來今年還要是六四二五週年六四二五週年所以要做事配合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劉俊濤又落錯註你整份明報轉變成糧粉報當日張曉興呢 就虛與委蛇以為有個總編輯有個小孩子賣到梁振英的碼頭以為紅運當頭兩邊壓有你了怎知兩邊壓錯處第一自己壓錯處做老闆的壓錯處站在薄熙來那裡第二下面這個劉俊濤又壓錯處站在梁振英那裡你想想如果今天 薄熙來沒事的周永康沒事的現在梁振英也沒事的我擔保劉俊濤一點都不用換薄熙來周永康沒事梁振英就一定沒事所以就不用換人所以就贏了分分鐘給錢給他都給你明白嗎現在問題就壓錯整件事就是現在要 將那個correct回到course現在駕駛飛機就你已經入了封眼那裡飛機駛入封眼 當然不是要急墮所以撐不到那些人不需要太心急為什麼九成九張建波做回你跟著看到如果張建波做回其實我想最顯示到那個老闆的立場轉變就是跟著對佔中的態度我那天看到戴耀廷寫了一篇文他覺得這個明報他也很擔心因為過去其實這個明報雖然說人家說梁粉報但對這個佔中的行動 都是有一個抱持正面的態度很快就要看到我想這是最主要的任務一定是要禁下佔中佔中也不要緊最重要是過這個政改方案一錘定音以後就是AB餐他一定要有傳媒和他搖旗吶喊民主黨那些才會 給他下台階所以更加需要做一個總編輯因為如果大家知道張建波和民主黨好像特別那班張利陽集團周文剛之間的關係你就知道如果張建波做回這個老總這個民主黨就一定變成一個最重要的輿論機器還有一件事大家又忽略了所以明報那班人你又不要怪他有苦自己知 你明白嗎?那些瓦仔吃紅蓮有苦自己知 你明白嗎?瓦忍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劉俊濤第一壓錯住 衰了亦影響了明報的捕魚，這班人亦都對劉俊濤，他們不是支持劉俊濤的。第二個問題最過癮的一件事，他們亦都知道劉俊濤自己都要是時候站歪了，所以他們沒有聲出奇，所以整件事一開始你要公眾支持，你現在來來去，等等那個他們叫自己的同學會， 我又未聽過什麼叫同學會，即是曾經在明報做過的，為什麼叫同學會呢？你不是一起讀書，為什麼不可以說是這個名稱，你不要理會，總之名不正言不順，你可以是前明報員工，組織都可以。那這個是什麼呢？抄一點譬如電子以前做過這個偽訓班，都說自己翻翻同學，那個人偽訓班是真的同學會，你可以去讀書。你知道新聞界很多人或者是 很多文化人知道份子覺得在明報做過事或者寫過文章是一個訓練來的，是不是？變成名牌，明不明白？即是我側身明報或者明報寫過稿，身價不同的，大哥，是不是？今天林彥月真寫了一篇東西很過癮的，當年有機會住在外省人家裡，主要他講他現在寫了兩個故事，一個故事就說他當年因為這些 住在那個什麼那些曬子區，那你曬子區要有人口的嘛，你每個人單位有幾多個人，誰知大仔去了行船，他的親戚外省親戚就很害怕房屋處來查房屋就不夠人，就找了他頂，因為他當時生得高大，可以頂住當大仔啦，在那裡住了，所以有機會住過那些七層大廈。 這個外省人他住在那裡叫他大媽，接著有一天叫他買麵包，就走下去買他平時吃的雞尾包，不買雞尾包。他聽了明報，明報就是對這班人來說是麵包，那就是精神食糧，當年也是的。你想想，你明報的問題現在就是說你自己沒有 就是只有這班人為了維護自己名牌的效應，即是你買了名牌手袋， Gucci 就是過公眾得那裡過去這幾年做了多少新聞，壞事也沒有說過，明報的壞事，大把東西要說，但張張個個傳媒機構都有壞事，但都不會在面上跟大家稱讚，為什麼不檢討一下為什麼做了梁粉報，又不會在明報同學會的人出來說自己做不良，越這個明報做梁粉報，羞與為伍的人有沒有呢？其實現在就是那班剝削階層出來說話，記得利益者，又是那些垃圾團，然後現在又說我又要搞一個什麼評論員會，找黃永平和那幾個人在TVB做，走出來罵老闆，罵完老闆成了名的人， 還有那幾個人判什麼權，我都不知道什麼人，歐嘉倫現在在做港台，他做自由風，港台很喜歡接收TVB那些，他做自由風，譬如李燦榮，歐嘉倫是不是做自由風，你也知道自由風給資料，現在沒有了自心之後。 你這班人就說我要搞一個什麼評論員會，接著你不是門戶大開， 你Q仔有沒有收我信？ 你寫了幾年稿，你做了評論幾年，我寫了幾年，你不是有沒出生，你已經做了，大哥，你想想這班人有門戶之見，你要對這班人有期望，他真的會維護香港言論自由，多難，所以這件事不用說，搞他維護香港言論自由多難，我沒有興趣的講這件事，那些會老實說，我不是，千萬不要說我， 千萬不要說大班人你沒有叫你，你在那裡小氣，我叫我都不會入，不是小氣的問題，如果你真的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因為大家都同意現在面對譬如主流傳媒<笑> 你不要把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斷收窄，打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你的評論員希望有一個獨立的聲音，壯大力量，你又要擴大團結面，你只是自己圍內的，其實是建制認可的人，你明白嗎？這樣才自己組織一個聯會，將建制不認可的人找都不找，那你哪裡有什麼代表性呢？真是好笑的。 這個不要說了，說回禽流感很重要，先說回政改。三世祖就出來說話，政改不能一步登天，你就含著金鎖匙出生，你就可以一步登天。對那些日日上班做到狗的人，就不可以一步登天。 這個世界有沒有公平，根本說真的，如果你真的找個霍啟剛跟他辯論，說我包他不認識，他資訊文件都不認識，有一件事你告訴他蘭桂坊有多少間級，我一定知道。蘭桂坊有哪間級的女最正，他一定知道。還有蘭桂坊哪間級呢，我每間都不能去，怎麼知道。哪間級有毒品賣，他又一定知道。 我們看到Facebook上的自己友都有粉絲都有留言，針對三世祖的一言論，三世祖若果沒有你爺開倉派錢，你猜你可以做什麼呢？女都扣不到一個，這個Henry正這樣說的。另外我們也看到丹阿潘也說霍魯先生的孫，你說什麼底線？ 問問你祖宗何謂底線，以公民權利的名義和平抗命和你的底線有什麼相沖的關係，大家可以繼續留言。你看到現在林煥光又出來狗說什麼，什麼玉石俱焚，他說什麼，他現在那輪的主流，我想包括他、曾鈺成，希望談判會成功。 真的會有成果，如果一開始就擺出一個玉石俱焚的態度，就不會有成果。現在很簡單，香港人爭取了這麼久，希望可以有一人一票的普選，得來不易，我都懂得說。現在既然是2017年已經落實了，香港人真的可以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你就接受吧，雖然有篩選，起碼好過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但如果你不要的話就永遠都沒有了，但要的之後又是永遠都沒有，慘了，問題就是那裡大鑊，要又是永遠都沒有，不要又永遠都沒有，如果大家不要有什麼好處呢？我想我們應該分析一下，究竟是不是玉石俱焚呢？如果你不要那就繼續是陰點，跟篩選了之後那個理由，我們香港人自己去幫共產黨選 幫中央政府選兩個人去給兩個人來選，你幫他選，只不過是這兩個人我沒什麼所謂的，大仔二仔都沒所謂的了，誰接這個店鋪的生意，你幫我選，不老夥計給你投票了，但就不是給他掌櫃去做，其實掌櫃做了幾十年，他最熟悉整間公司的運作，應該交給他做，但對不起，因為你不是姓霍的。 我覺得跟他的角度來說，所有泛民裏面他們最想選劉慧卿，劉慧卿又不會出事，不是的，有機會爆冷，你又林鄭，葉劉和劉慧卿，人們第一個就不喜歡葉劉，然後用劉慉卿來托住林鄭，你也不會選劉慉卿，含淚也不會投票給他，你一辯論的時候你哪夠林鄭月娥熟書？ 你不明白嗎？問題說到政策、經驗、人的樣子，可能葉劉說妹妹有些事教你。 如果細心我不是針對卿姐如果你細心聽他近年的辯論說話他越來越沒有道理和整個街市婆他叫聲大鑑惡動就走人以為自己做了幾十年這個民主女神以為他說話是一言九鼎但他真的沒有道理的他的道理根本是完全犯駁如果你真的大家辯論一定輸給林鄭月娥 我們聽聽林煥光如何玉石俱焚法無論是甚麼方案都好社會上各個團體都是以一個玉成其善的態度就不要用一個玉石俱焚的態度去處理這個政改的諮詢玉石俱焚的意思是甚麼意思呢如果有一些建議是基本上是難以 取得社會上大多數人認同的而仍然是堅持一個建議的時候我會覺得很難成事成事很簡單他是用語言藝術如果有些建議不是社會大上大多數人的支持如果你相信是這個元旦的遊行所謂公民投票今天《文匯報》說了你假的人家從來都沒有說過是公投不過這個 意見的取向看到九成四的人贊成提名我想問林煥光這算不算是香港大多數人贊成的呢意思很簡單一個工會爭取很簡單我每天要做八個小時一個星期40個小時中午有半個小時吃飯現在就跟公司談判 公司就說如果你要堅持這個方案我就收拾這間公司去了以後就沒有工會了你就逼你去接受一樣東西一個星期一放一天假做60個小時你要不要你要了就起碼有工會的保障你以後就保障了你做60個小時就不用你現在做70個小時80個小時你要不要你不要就沒有了現在只是這樣說而已只是嚇你而已但要了就糟糕了以後都沒得改的了 這是終身合約但其實現在的要點剛才那個提名的說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其實都不是其實一個關鍵很簡單怎樣組成都不要緊其實最重要是不是篩選你想想如果沒有篩選的話我就覺得什麼方案都可以現在真普選聯盟裡面提出三個方案全部都可以的為什麼呢 這個最典型已經是一個妥協其實你什麼傾向人都可以入閘如果你是建制派就用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會提名如果你是激進派或者是相信群眾的就用公民提名去入閘如果你是大黨的就用政黨提名主要呢 提名委員會的功能只不過是確認這幾種方法保證你不是中間的簽名不是假對稱那就可以了但現在不是你根據袁國強的說法你三個都是有機會成為維穩基本法的原因就是就算你是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會委員提名但是不是你提名就自動一定成為候選人還要我來選你所以其實嚴格來說建制派都入不了閘的 要有贏選過可以選擇的只是控制了選舉委員會之後你要有選舉委員會的endorsement如果我不endorse你就不能就是endorsement如果因為endorsement的關係其實用什麼方法提名都沒用的因為我去到投票的時候就篩選這就是叫篩選我只要投全票你公民提名就怎樣你都入不了閘的都篩了你出去的就是這麼簡單其實那個 提名委員會其實等於以前的選舉委員會一樣是選舉選舉不過選了就不是選一個就選多一兩個給你選以前就由選舉委員會去選千二人去選將來就由你三百多萬的選民去選不問題呢他選了才給你選 AB餐 總之沒有第三餐你進來很簡單的你進來一是吃雞一是吃魚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技術根本一向都沒有問題我自己覺得是你們想不想做的他們必須我自己覺得他們必須立即引入血清測試不應該再等如果你仍然不做血清測試應該所有計程我自己的角度就是這樣清清楚楚告訴你無論是甚麼方案都好社會上各個團體都是以一個欲成其善的態度 就不要用一個玉石俱焚這樣的態度來去處理一個政改的諮詢。 泛民做了一些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令到北京幾擔心，即是我說你又佔中，你又走去台灣找台獨的大佬，說到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這個我想其實真的幾傷感情。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經翰、黎則粉、楊岳橋。 早晨，早晨，9点39分，接近39分的时间，大家听紧的是《风波里的茶杯》，就是听香港电台新闻，就说这个有个组织，就是这个副学士的组织，就要求政府增加开设大学一年班的学位。政府为什么不开大学一年班学位，倒返转头要搞副学士呢？就钱作怪，有样嘢咧，我听咗之后咧，就突然间觉得好哽耳咧，就钱作怪三个字。喺外国咧，点解有 community college 咧 ？community college 咧，即系嗰啲 社区学院 咧，原因就系钱作怪。个原因就系话好多学生咧付唔起大学嘅学费，咁所以咧人哋有搞副学士咧，搞社区学院咧，就搞大学第一年、第二年，跟住即刻可以衔接翻咧州立大学嘅第三年。是所有人，如果是加州有些州份就未必的，所以为什么香港近年呢在向树辉是这么吹之下呢，就很多人走去美国去加州读这个，尤其是 Foothill 读这个社区学院的，就因为读年那两年之后你就可以入到加大嘛，加大有七个分校嘛， 那你叻嗰啲嘢添啦， 你有叻嗰啲咪去 Berkeley 咯，去 UCLA 咯，如果唔掂嗰啲，你咪去UC Sacramento 都得噶，或者 UC Davis 啊， 美國好多 State U 好多，唔係講加州啦，而家講緊，咁就錢作怪，然後咧就等啲學生咧去頭嗰兩年屋企冇錢俾佢讀大學，佢咪讀社區學院，跟住做 part time 借錢，咁啊跟住第三年係慳好多錢嘅，因為社區學院嘅學費咧。一年咧係幾千蚊嘅啫，如果本地人啦，我唔係講係香叫人叫香港人去嗰啲嚇，但係如果你讀大學咧，就算你本地人咧，講緊都慢慢聲噶嘛，咁所以人哋有個銜接到噶嘛，就俾一啲冇錢嘅人，所以先至整個社區學院，整副學士，但係香港倒翻轉頭嘅，就因為咧政府唔想使咁多錢。就搞啲副學士出嚟甩你水，因為副學士咧就要自負盈虧嘅。大學咧就有補貼嘅，你學生咧淨係俾18% 嘅啫。香港好好噶，全世界嗱你講大學教育咧係學位唔夠嘅咋，但係你講資助咧係資助每一個學生每年嘅學費咧去到82% 嘅，呢個全世界都冇嘅，呢個德政嚟嘅。但問題佢倒翻轉頭， 而家大學費好似4-5萬一年啫嘛。 但係倒翻轉頭就因為佢點解唔開咁多？班咧就係因為佢又係錢作怪，政府唔想擺太多資源落去大學教育啊嘛，佢倒翻轉頭要你去讀副學士，你自己俾錢，跟住最大鑊咧都唔緊要啦，嗱我都當我支持啦啊，你都起碼保證佢第三年可以升入去，我俾你揾咗兩年笨，第三年你唔好揾個笨得唔得啊？你俾翻兩年積熟得唔得啊？嗱，所以呢個唔係一個成個問題嘅症結咯。 唔係呢個由你由誒回歸之後啊，董建華開始嘅教育政策自己搞出嚟嘅。 我同董建華喂，我見過佢㗎。 因為佢唔想嗰次我又要想話， 佢又想你班有難喺學校， 有70-80%嘅人讀大學啊，可以即係有資格讀大學人都可以有接受專上教育。 嗰次我係唯一一次咧見佢嘅，就去呢個港督府。就得我同佢兩個，就林瑞麟喺度寫筆記嘅，攞本拍字簿出嚟。佢唯一一次請我，請完我去傾完嗰次之後咧，就話吳康文嗰啲就嘈啦，仲有徐四文嗰啲嘈啦。我鬧你嗰個，你請佢去飲茶啊！咁呢個世界仲成世界咁啊！以後就唔好再見啦。嗱，嗰次我同佢講咗咩咧？就啱啱搞副學士，我就係董生。嗱，你搞副學士，你不如咁啦。你不如資助，你就唔好搞副學士啦。你資助啲人嗱，政治正確，你資助啲人翻大陸讀大學咯。邊個香港學生考到國內大學嘅，我哋幫佢交學費咯，$20,000一年都唔使啊，包食住啊。跟住要啲衰仔年年嘅成績合格唔合格，即刻停止資助。再唔啱外國嗰啲都可以資助佢嘅，考到外國學位嗰啲，譬如你去歐洲讀，去新加坡讀，去美國讀，去澳洲、加拿大讀。 我说你好过你搞副学士啊，董先生。 林尚麟當然寫下了，寫下之後就當然沒有回事了，沒有回事了，但其實我一早已經看到問題在這裡，為什麼你不知道，有人回大陸讀大學。但現在牽涉很多既得利益，你明白嗎？董建華這個教育政策就抑了所有八大院校，全部不務正業，就將這些搞社區學院，不是看到空的大學就知道副學士，就變成一個半山，你知道什麼space，就賣大學校章。如果你小子明天去講政治經濟學。 只要你20個學生就可以畢業了，你有20個學生就可以畢業了，旅行團一樣，現在好像旅行團一樣，你沒有20個學生就… 你明明多大學的校長比他最重要的校長令到很多人，我有一段時間裡面做了很多十年前做香港人識很多藝員，突然間很多人告訴我，我在港大讀書，我說這麼多藝員在港大讀書，原來很多人都是讀什麼或者講學生 你講得多好聽，你在讀書，我讀大讀，我在港大讀，所以你真的要接觸一下Space，開個政治經濟學。我知道那時候，我也去跟你講過一個，都是中大校外課程，很慘的，你不知道那些受剝削的，去教書那些，第一要收滿了才能開班，才有錢，第二就是學費的先收，但完了之後呢， 有牌都未找到，我有同學在港大教法學程，他就在港大法學院教，那些他們是過了整個SAM才做導師，是整個SAM過了才有錢給。是啊，但他們都是先先的嘛，穩笨的，所以千萬不要就是這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覺得這個政府的自相矛盾，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大學學位現在說不夠，今年施政報告裡面就加1000，就好像黃金大社那樣，比例很多， 由4000加到5000 加25%， 但問題呢，你現在大專學位加起來年年過去了16年 都過不到15000， 現在都是15000的，但15000裡面有20%是給了內地學生，那個大劑，那你為什麼一方面自己有在香港就沒得去升到大學， 就抑制大學學生，這就是製造本土和大學的矛盾，你崩大副學士的人數，宿舍問題又是現在的問題，現在不是全部住劏房，所以整個教育問題就不是那麼簡單，你現在的大學，尤其是香港大學，真的我很不屑去買校章。 有沒有聽過哈佛會搞個插花班給你的？不會的嘛，大哥，你要珍惜羽毛，他學劍橋，劍橋也有過那些 那些農務給威廉王子去讀的一樣的，那你自己是downgrade自己，不值錢的，港大溝淡了，所以現在就是因為這樣的教育政策。不是的，很多人都說去哈佛讀過的，但哈佛呢，你擺明起碼你要去讀，你要讀6個星期或者最短都要，然後你給很多錢，讀完回來就告訴別人我去哈佛讀過， 你去哈佛讀過又可以入校友會，很過癮，你入到哈佛校友會你就告訴別人不是明報同學會，我哈佛校友會會員來的，就去到紐約可以去哈佛級，大哥開玩笑，那個真是值的，那個就那都可以去香港大學校友會吃飯，中華要會員，現在要會員，問題就是其實本來都不要緊， 你想想以前來說未有這個副學士，香港你讀完預科，即是我們那個年代讀完MATRIC都是一個資歷，政府會承認的，讀完預科畢業可以做什麼都可以，但現在問題你讀完副學士沒有用，政府又不承認，外面社會又不承認，所以變成半天調。 如果你將副學士都變成一種學歷的資格，副學士還有一件事被人標籤了，你這班人就進不了大學的人，已經講完了，你是搞到一屆都副學士，但他們的銜接現在做不到的話，你真的大班所言，你做不到的，五千個，如果你有幾萬個副學士，如果副學士不是直接銜接到入大學的，你還可以transfer那些學分，還有直接銜接，你就根本不應該搞的，你讀那兩年來做什麼，是沒意思，那兩年學了什麼呢？ 可以畢業咯， 學了什麼呢？

讀不到書你讀不到書很簡單我們以前的智慧就是獅子山下的智慧就是很簡單學一門手藝你就給他讀Ivy，Ivy很多東西有用的 做扎鐵譬如我現在搞緊那個25、26都預早講了 有很多航空公司不同的工種在那裏招工 有個廚師,一個很大的鍋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講者出來講一下每一個行業的前景那這些高就大家可以去做那些聽眾如果想有興趣應該在哪裡做 他成績、GPA是怎樣的 可以銜接到的 去回港大或去回哪間讀 要是你有錢送他出去外面讀 如果不然你就不要浪費那兩年錢 我真是苦口婆心 所以這一兩年好像說據報現在多人去台灣讀書 不是移民那麼簡單台灣僑申是很便宜的第一便宜香港很多第二便宜香港很多第一便宜第二便宜僑申僑申又便宜一點 現在應該也是的,以前也是的 有一樣東西為什麼台灣怎樣呢為什麼因為當年有翻版書我們買身都是台灣出的翻版書但都托人去台灣買的我們六七年代都是所以人們經常說買翻版知識產權那些白癡來的知識產權就是帝國主義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工具來的所以大家在教育方面要看真一點我們都是 中國一定要說不說不得就真是禽流感這件事你看到袁國勇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保障學術自由那麼重要呢就是因為現在的大學他起碼他聽了了他終身制但是現在新入的教授很難有終身制等於公務員現在沒有一場封一樣你看到袁國勇我不怕你政府起碼我頂得住他 他真的說自己相信的 那個壓力政治壓力 你明明高永文就說明不會暫停活雞公港聽聽他怎麼說究竟那個地區的人有病例環境有一個陽性是不是跟那個養殖場有關聯呢沒有一個直接的理據是說那些街市有問題那公港的活家禽的養殖場就有問題而且內地的有關當局亦都一直在內地的公港活家禽的養殖場那裡拿樣本都驗不到有問題上次我們第一個病人和第二個病人在深圳回來之後其實我們是沒辦法在流行病學的調查上面是能夠針對性地找到它真正的源頭在哪裡所以那時候是走多了一步其實這個做法本身也有爭議性 所以我就希望以後不需要用這些一刀切的方法是這麼具爭議性的方法而是用血清測試你說用血清測試你但你做不到袁國勇還在爭取袁國勇就說你爭取不到你就禁雞不要說這個我個人意見你炒我吧聽聽他真的這麼說炒我 技術根本一向都沒有問題我自己覺得是你們想不想做的他們必須立即引入血清測試不應該再等如果你仍然不做血清測試應該所有雞停我自己的角度就是這樣清清楚楚告訴你沒有做足這些事情你繼續公港來香港我覺得我們是在冒險的可能你如果不敢做有一天突然有雞犯死在 H&M 有這樣的機會你聽到深圳有香港都會一樣你聽到袁國勇說的我說得很清楚不要再問了你要不就血清測試那就禁止所有雞還有還有一件事他已經就著他怎樣都有壓力的因為始終你有壓力你說沒有壓力的假的他都說了你走過街市都會領東西的如果我們香港還不禁活雞入口 香港突然爆發禽流感經濟損失誰負責其實不用說什麼如果突然弄一宗就像大陸那樣真的有雞販中招或者有人去街市買雞中招那他就嗨了 那居然大劑了這是一個政治的考慮多於公共衛生的考慮但這是很愚蠢的政治考慮因為隨時會發生有個雞販中招有個人去街市買雞中招你特區政府怎樣立即衰了到時才殺雞就說不及了到時才殺雞就說不及了那他立即不用下台也不行 不怕的不會的沒那麼容易死了就不走最壞都未輪到他很多都不行了陳茂波都不用走他高民望騙到人嘛經常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